了发财万千银儿，不得见投影儿好像啊七宝船，本当向前把新欢托人了比比比不断。大嫂前来见礼， 还礼，君爷敢是失迷路途的？ 阳关大道哪有失迷路途之理？我乃昭明问心的。 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 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。 这是哪一家呢？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哦，王宝钏， 真是。 啊，君爷，你与他有情。 无亲 有故， 非故 非亲非故，你问他则甚？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与他丈夫同饮吃粮，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而问。 君爷请稍待， 请便 且至。想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，今日才有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接去，怎奈衣衫褴褛，若不向前，这书信嘛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？君爷要见王宝钏，大过衙密，你可知道？ 刘知儿，冤在天边，不能相见。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？ 不敢，平贵之寒气。 来来来，重见一礼。 方才见过礼了。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 好过礼多人不怪，那书信来也啊。 我也告别， 请便。 哎呀，切记，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，不知他的贞洁如何，盼四下无人，不免试探他一番便了。陈大牡丹溪，庄子健身三十七，酒壶洗过了，若不问名学品贵，挑起自己的气，供他带队，日子得去。 书信放 带内。 干么事不要紧的所在？ 正是要紧的所在呀。 因何失落里呀？ 像是一路之上抽弓搭雁。 搭雁则谁？ 搭雁从鸡。 像是那雁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沉默。 啊，大嫂，一封失信能知几何？你为何开口伤人呐、啊？ 有道是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无信乎？你失落了人家的失信，岂不令人痛苦？ 哎呀呀！倒是大家之女开口就是问的啊，大嫂不必啼哭，失信虽然失落，里面的言语嘛，我还记得几句呀。 是了，像是我丈夫与我带来安家的银子，被你在路上精心花费，失信拿不出来，可是吗？ 不是的，我那薛大哥消失的时节，我在一旁打点行李，偷看了几句，故而记得。 如此说来，你是有心失落的了。 我若是有心呐、也失不了你的失信呐。却有哪有谁多？ 全凭何物？ 皓月当空。挨了大呀， 大了多少？ 一捆四十。 一捆四十，哎呀，我那苦命的夫！ 啊，大嫂不必啼哭，这苦啊还在后头呢。 哎呀，难念的。 是官马， 官马岂不要赔？ 哪怕他

为虎为美臣郎丞相是我的指挥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敌人无辜，不像那俘虏为虎是内情，你我同道相扶，如今三人对你一同说恨你。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的呀断不认臣。有八山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， 如今相夫对夫愿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那板子上下官更难捞，昨天见官叫你死全容易，你这腿好难。 打扫我是话理不断，为君的哪怕找当官，衙里衙外我打天官保大一旦 今夜就要把黄燕起路，有日去两天西墙大字到了好饭亲二郎叫一路一番， 好一个真绝王宝钏，得半条西西王然怀中提取了一二滴，将银房子在地平川，这个银子在梁山，昨日打扫做杨脸，卖脸我做一山，大手持之当还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呐。 这定银子用不要与你娘，做一副安家的钱，买布布花包饭，买支枪花包饭，买大马骑马鞭，做一副小子的命儿，在那天下传。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医。打扫，来来来，一马双跨，分西两川，上马了， 已经见一遍了，军容朝军的心。骑马欢呼抓在手，啊去你看那胖佣人来了 啊，在哪里呀、啊、 在那乡里， 在哪里呀、啊，我骑马来不想干，

便是永不终。儿啊等啊，无锡 这件事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，无奈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想着西城冲汉中乃咽喉之要道，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。 是啊， 西城的远的本事啊，咽喉咙不及而来看呢，我承诺 怎么呢？ 闹了半天，这城里头埋伏着十万神兵呢。 是吗？我瞧瞧， 你瞧瞧， 我瞧瞧，我瞧瞧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伙计，你猜怎么着？这里三层外三层的， 有多少？ 我是一个也没看见呢。 你呀，肉眼凡胎看不见神兵， 还是听咱们丞相的吧。 哎，听丞相的吧。 来了。

金。 司马发来的兵，我 我一层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是那马岭那边就往西行，并非是马祖某少才能加饮食，将帅不和才是受我的家庭，你夺我三成多，叫心叹而无言。有多的下臣，只可晾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谈谈心。臣儿并无别的呀，今早你奔下阳高美酒，考上你的三那军，到此就该把臣进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我心左右情的痛。人两国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信不我定你就来来来，骑上车楼。 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退他。诸葛亮那头兵，一次调剂只好满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神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期待我何？我天了， 天了！ Thank you.